近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要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把高端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中之重，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等内容。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正式发布。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截至2016年底，全市城镇地区最终核定车位总数为382万个，但全市城镇地区居住停车缺口总量达到129万。城镇地区停车供需矛盾主要集中在居住区域，夜间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获悉，通州水厂全部取用南水北调水源，日供水能力20万立方米。目前每天的供水量为5万立方米，服务当地23万市民，有效缓解了通州城区供水紧张的局面，提高了城市副中心供水安全保障度。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贸促会承办的第12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回头吧，不要走，不要这样离开我。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伤破。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活动开始了。百车自驾走进金色赤峰，浪漫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松，主播带你看遍贡格尔草原的美丽秋景，还在等什么？赶快报名参加！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了解活动详情。

寂寞时间一到就松手，你用一万个理由都比沉默还温柔，为什么爱我又不断退后？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站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疼。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我烦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的，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不要当我每次唱情歌眼里总有太多泪不停拉扯。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保险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从1805年开始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的老百姓真正开始接触到现代保险还是在90年代左右。传统保险的模式呢，重视的是销售，而且费用可能比较高，产品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不透明，也构成了我们对于传统保险行业一个固有的现象。但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的互联网保险逐渐兴起，所以我们今天的老板说也是邀请到了大象保险的 CEO 杨哲。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象保险 CEO 杨哲。我们名字叫大象保险啊，看起来是保险领域的一个，或者说互联网加保险的这么样一个业务。其实我们更核心的是我们底层的大数据平台或者大数据的计算能力。我们本身因为本身团队的背景，还是准确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一家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保险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大象保险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个互联网保险平台，但是互联网和保险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大象保险又是如何结合的呢？ 杨哲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展示了大数据之上保险的新可能。 我们在做的之初也是想着说，互联网本身互联网产品的特点就是碎片化轻量级，然后用户体验比较友好，然后我们最初做这个产品在往这个方向去尝试，做了好多就是好玩的那种保险，比如说什么下雨险呀，比如说加班险呀，类似这种就是互动性比较强碎片化比较强的这种产品。做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在去反思在转型啊，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核心能力怎么样去帮助消费者去解决保险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后来还是去回归保险的本质。 中国的保险市场发展到今天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体量，保险作为我们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实应该比银行行业以及证券行业发挥更重要的底层能力。而如今很多的传统领域呢，都提出了创新这个词，大象保险同样在创新领域进行探索。 然后这些年一些传统企业，包括比如说房地产呀，比如说家电制造呀，一些传统企业大佬也在站出来说我们要去创新，甚至说我们要去革命。但往往可以看到就是本身的经验背景和立场不同，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的互联网保险这个领域来说，创新甚至于革命尤其重要。 大象保险团队从第一天成立开始就非常的注重大数据的基础建模和碎片化数据的整理，通过整合传统保险的行业，用数据来分析，帮用户挑选和设计最合身的保险产品。大象保险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杨哲先生说他们的团队在工作当中一直没有停滞过。 其实做互联网保险不是一个能够快速达到个人成就或者说个人财务回报的一个项目，因为本身我们团队在于互联网底层业务和在于互金领域是有很多的经验的，我们也有能力去做互联网金融的其他的一些业务，去更快地完成这个团队财富的积累。但是站在我们个人理想或者说站在我们团队理想想去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我现在看2015年那个时间点去选择进入保险这个领域是无比正确的。整个互联网保险它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天花板非常高的一个业务领域，还能通过我们对于普通用户的服务去帮助到很多我们的消费者，做这件事情最有价值或者说最有意义的，不只是不后悔，反而很庆幸当时做的那个选择。 那在节目当中呢，他也给正在努力以及正在为梦想打拼的朋友送来图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定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定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定呱呱。上网搜索顶呱呱。 您还为装修材料不环保、周期长、入住晚而烦恼吗？ 北京宜居一室现推出木塑集成墙顶地整装系统，所用板材无甲醛添加，无重金属，防水、防潮、防火，环保标准远超欧盟10级。 该整装系统可以做到老房不搬家，老房10天，新房20天入住，真正做到今天装完今天入住。 展厅地址：东四环大郊亭中街华腾国际甲3-22。 咨询热线：400-6222-958，400-6222-958。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2012至2017，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点06分，北京 FM 969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969，五周岁。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自2016年10月1号北京市实施居住证制度以来，北京市公安机关已为来京人员办理北京市居住证246.5万张。近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又推出3项新举措，办理居住证有效期满千注业。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9月4号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个周一。从市交通委获悉，上班和上学因素叠加，这两天早高峰路网进入拥堵状态的时间将提前至7点，最堵时段为7:30至9点。而针对学生客流变化，公交集团从9月1号起将在早晚高峰增发3380车次。北京新机场综合交通中心工程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下一步综合交通中心工程将进行钢结构、金属屋面和玻璃幕墙施工。根据总体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2019年建成通航。为有效防范因货车违法上路和尾气排放超标造成的严重空气污染，防范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1控2防货运车辆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打击整治影响公共安全的货运机动车7类严重违法行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我说为爱你不够 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 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美妙的事，那么和经典999的主播一起去旅行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从即日开始，经典999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遇见最美的风景主播带你去旅行自驾游招募正式启动了。9月15号到17号，和主播一起在金色的贡格尔大草原上享受最美的秋景。本活动于9月13号截止报名，报名请拨打51751969。 勇敢地面对寂寞，

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谁说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 持一定安全车距，根据路面情况需要进行减速，别只为了抢几秒猛加油。不踩油门的时候，脚应该保持在刹车踏板上。看到前车刹车后，均匀用力踩踏刹车踏板。在车辆即将停下来之后，可以稍微松一点刹车之后再踩下。很多新手掌握不好刹车时机和刹车的力度，往往刹车会比较生硬，于是在遇到紧急刹车时，整车的人都会猛地向前倾。在刹车距离足够的前提下，请缓慢持续踩下刹车踏板，均匀减速。等车身区域停下的时候，要缓慢抬升刹车踏板，直到停稳时完全松开。车辆处于上坡时，由于车身质量带来的减速作用，刹车力比平路行驶时要稍小一些，但是松开刹车踏板的速度要比平路快，这样才能保证车速不会过度下降。手动挡的车型在上坡刹车后要注意及时换挡，下坡刹车不仅要用刹车系统，还要利用发动机刹车，但是不要长时间使用刹车，不然容易导致刹车摩擦片过热，致使刹车的效能下降。如果是手动挡汽车下坡，可以采用低档位，一般是三档下坡。如果是自动挡，下坡初期不能给油，并保持车速缓慢增加，必要时采用点刹车来控制一下车速。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技术不是看开得有多快，而是看刹车刹得到底好不好。 谁

在中国还有太多的地方适合避暑，那里除了25度上下的凉爽，还有美到令人窒息的景色。躲在空调房里，不如动身出发，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羌塘草原是大自然的独创，是当今世界上为数很少的一块未开发的宝地。在人们的想象中，那里空旷荒凉神秘，然而事实上与想象大相径庭。在那里有着美丽而富饶又充满生机的世界。夏日的羌塘草原，开阔的草原上绿草点缀着鲜花，蔚蓝的天空中白云飘荡，雄鹰自由飞翔，碧蓝的湖水荡漾，天水一色，着实美丽。羌塘草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华草虫鸟隔绝了城市的喧嚣吵闹，在这里只剩下翠色欲流，云霞涌动。更重要的是，羌塘草原的夏天不见烈阳，不闻热汗，这样一个原始淳朴的秘境是你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在昭苏没有太多的游客，也没有完全开发，但沿途的紫苏花海、冰川美景、草原奇观，每一眼都会给你前所未有的经验。走进昭苏的草原，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梦境，那泛滥的色彩似乎是对你目光的一次挑逗。金色的油菜花田，白色的雪山，绿色的麦田，壮阔的紫苏花海，即使你的目光变成了一匹野马，也难以追逐到这些色彩。很多人说苏州的夏天太惊艳，太惹人，太张扬，不说青海的油菜花田，比稻城亚丁更原始的冰川草甸，昭苏如同一位神秘的美人，等待着你去发掘的天堂之美。神农架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风景走廊，有树林的宁静，湖水的波澜，大山的神秘，最适合夏季去探秘。这里有最原始的自然味道，你可以在这里露营，头顶满天星斗，就像拥有了银河系，也可以在水中畅游，林山碧空，云雾飘渺，胜过仙境百倍。精力旺盛还可以去神农第一景神农谷，气势恢宏的石林错落有致，这里既有黄山的险峻，也有张家界的灵秀，同时还充满着变幻莫测的神秘。都市太过嘈杂，生活有些忧虑，所以老天才创造了草原净土，让烦恼被锡林郭勒草原的广阔所容饰。船行在锡林郭勒，定会为那千里草原铺翡翠的景象而惊叹，放眼望去，一片无以言语的美。时值盛夏呢，草原上的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星星点点的蒙古包上升起缕缕炊烟，微风吹来，牧草飘动，处处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如在这炎热的夏季走一趟锡林郭勒，随性地躺在草原，看头上晴朗的天空，白云飘飘，感受一下这不到25度的夏天。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情一刀两断，不管经过许多年。

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 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女舞蹈家玉容玲，曾经被人打断了双腿，一个舞蹈家却不能再跳舞，这已经无比痛苦，但她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马虎，从干净的穿戴到优雅的谈吐，让每个人都为之折服。迟暮依旧美人，陌路依旧贵族。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所谓优雅，不是朋友圈里的光鲜亮丽，不是把名牌穿在身上却过着心酸的日子，而是用心对待生活，滋润地过好每一天。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 夕阳红，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到他的心中，只听得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